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北京秋意正浓，市属公园里绿地红墙古建院落在彩叶的映衬下披上了层层绚丽的秋装。来听记者静旭的报道。 从前年开始，市属公园就开始不立即清扫景区绿地的落叶，打造落叶景观区，景观效果至少可以延长1到2周的时间。待到树叶逐渐干燥后，出于防火的考虑，公园将陆续进行清理。像玉渊潭公园的樱花园，绿绿的草坪上铺满了各种颜色的树叶，远远望去像是铺上了一层绚丽的地毯。对荷花、芦苇等水生植物，市属公园也是加强养护，延长它们的展示时间。市公园管理中心为游客推出了北海南门小海蚕荷、玉渊潭小湖蚯蚓等近10处水生植物秋景观赏景观。比如北海公园的小海蚕荷景观，夏日碧绿的荷花已换成如今满塘的蚕荷，与周边金色柳枝、秀美白塔、巍峨古建、古朴石桥相映成趣。玉渊潭公园的小湖蚯蚓景观，清澈的湖水中露出芦花、莲房、芦苇等摇曳的身姿，一派野趣盎然的玉渊风光。再比如北京植物园的湖光秋色景观，湖区周边高大的水杉树已经变成棕红色，水杉之下一片金黄色的芦苇随风摇曳，湖水中远处的高山周边的彩叶倒映在湖面之上，就像一幅优美的画卷。市民可以在市公园管理中心的官方微博畅游公园查询相关资讯。 继续关注旅游方面，东城区昨天介绍说，龙潭中湖环境整治提升景观规划名义征集第一阶段工作日前结束。根据民众和专家意见，龙潭中湖公园将建设成为一个综合性公园，体现森林城市、湿地生物多样性、节约型园林和智慧公园理念，同时要满足休憩、健身、娱乐、科普、教育4个功能。第十届平谷西柏店菊花美食文化节暨首届菊花文化创意集市昨天在平谷区大兴庄镇西柏店村开幕。本届菊花美食节从11月初开始，延续到12月31号，长达2个月时间，分为菊花采摘、菊花宴、西柏店东篱论坛和菊花产销等板块。2019年春节前，游客都可以到西柏店村观赏、采摘、品尝食用菊花。记者从市交管局了解到，入冬之后，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本市的交通压力增大，各环路联络线车流较大。晚高峰期间，预计东部城区东二环、大山子等容易车行缓慢。周三、周五晚高峰交通压力将最为突出。北五环上清桥到肖家河桥区周边车流集中时段为早上6点到10点，下午4点到晚上7点。行经周边道路的司机可关注实时路况或错开高峰时间。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和旅游有关的展览。今年恰逢中国白俄罗斯旅游年，文化风景白俄罗斯当代艺术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出来自白俄罗斯的8位艺术家的10几件精彩作品。这次参展的8位当代白俄罗斯艺术家是20世纪50到60年代的一代人，他们基本上代表了白俄罗斯成熟的当代艺术。展览将展出到本月18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有轻微轻度霾， 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6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从今天开始，这个广告稍微少点，咱们就提前了一下。我刚才念那个时间的时候，我差点说错了。 哦， 因为这几周以来，大家就纷纷反映这个中间的干货太少，是吧？ 哦，是是是，强烈要求增加广告时段。 咱们就今天反其道行之，跟大家好好来说说这个刚过去的周末。我们每个周一呢，都会小小的盘点一下。盘点一下电影市场，不管是从全国的这个电影的数据来看，还是在咱们北京啊，哪些电影最受欢迎？每个周一呢，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信息。另外呢，最重要的是告诉大家，在这周即将到来的强档影片。 哎， 刚刚过去的周末，我跟赵亮分了个工啊，是吧？咱们在看电影方面确实很难分工，往往撞车。 嗯， 你看的内部，我看的内部， 对，这个张帆嘛， 对啊， 嗯， 怎么 文艺了一把啊？ 不是叫文艺了一把呢，文艺了一生， 是吗？哎呦呦呦呵啊，一直都是比较文艺的啊，所以他选择看了一部非常文艺的电影， 哎、 是吧？ 对 对， 哪个恐龙那个？不是 什么恐龙那个？恐龙最近有恐龙的事儿吗？ 喝酒那个 啊？ 实话是吗？ 哎呀， 喝酒那个？ 哎呀，上一周啊，在周一的时候，我跟赵亮就跟大家来推荐了一下啊，就是在上个周末大家能看到的一些电影。 嗯， 这里面呢，其实。我们数据来看的话，大概有接近10部左右，但是能够进入各位的选择的片单，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反正现在大家还是就是理智啊，另外呢，还是挑选的标准比较高了。 嗯， 所以呢，在我们看到的上一周刚过去的这个名单当中，特别是周末的票房榜单当中，有两部是我跟赵亮分工的。他刚才说我这个文艺了一把啊，那个你好，之华。 嗯、 赵亮呢确实还是坚持了漫威的路线。 哎，对对对， 看了 毒液。 毒液索尼哥伦比亚和漫威联合出品的毒液。 嗯、 两部究竟是不是您也看过呢？刚才我们看到有抢答的朋友了，是吧？ 哎， 现在这个节目一开始就是直接4点05分的时候，马上有人就已经把评论发到了平台上。 嗯， 我们还没说什么事儿呢评论就来了。 知道啊 对， 这个周一这 没有提面。 哎，小天点 直接打。 阿童木上来这就是干嘛呀？他说打脸了，是吧？这怎么还咱们节目什么时候再动手了呢？怎么 不这都不是拜你所赐吗？你不是说吗？你说这每个周一都打一回脸吗？我跟你说，我们就是冲胖子，打肿了这回都 啊。 每个周一分享的信息的时候呢，确实我跟赵亮呢在做一些预测，或者说我们不叫预测啊，就是推荐的时候，往往有不准的时候，对不对？ 嗯嗯、 这个不准呢，其实也挺好。就是大家选择的余地越多，当然我们越高兴了。 嗯、 哎，今天我这话说的是都没底气。那个，今天我们还是从回顾开始，就是回顾什么呢？上个周末，就是刚刚过去这几天当中，在北京我们哪一部电影是最受欢迎的？ 嗯， 全国的数据哪一部是最好的？ 好， 好吧，上次我们说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几天当中呢，确实有很多电影啊都应该表现不错，但是好像看到的数据并不是这样。我们来看一看，在上一周有哪些电影能够进入您的片单。首先关注的是在全国大盘方面，我们看一下在周末的几天当中哪些片子入围了前五名。首先在全国的市场，我们看到在排在第五名的这个名字已经在榜上待了几周了，是吧？ 哎， 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 嗯， 大家还是对小时候的回忆，尤其是现在带孩子的朋友，可能还是有这样的情节。 对，我昨天听到一个评论啊，我觉得人说的还是 说这部电影吗？ 说就是说这一类型的电影吧， 啊、 就包括这个可能比他这个口碑和这个票房更好一些的，你像《美女与野兽》啊，是吧？包括这个什么安吉丽娜朱莉那个，就是《睡美人》改编那个《沉睡魔咒》。就是说这样的这个故事啊，电影啊，就是对于我们中国观众来说不陌生，这确实是如此的。但是我们不见得能够心生一种文化认同感。就是说你看，我们毕竟对于咱们自己的故事不仅是熟悉，还有一种情感在当中，是吧？所以说对，所以这样的故事呢，它是怎么花哨，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看一个热闹，看一个场面，是吧？ 这热闹啊，胡桃夹子还有四个王国呢。 哎，太好了啊， 胡桃夹子四个王国在全国大盘上依然排在票房的第五位，应该说在这个周末选择它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全国大概有574万的票房，还算是不错了，已经在几周之后能有这样的成绩，算是还可以了啊。排在第四位的这部电影，其实我们没有怎么提到过，这是一部国产的动画，叫做《恐龙王》。 恐龙王 啊，恐龙王呢，在全国大盘方面，我们看到的数据呢，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983万，接近1000万的成绩。国产动画在最近一段时间几个月以来，如果是不是那种就是宣传期特别厉害的，应该在1000万的成绩算是不错了。 不错， 它在周末啊这几天当中居然啊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这是让很多人很意外的，因为我们没有提到这部电影的名字。 对，这个 基本没有提到。 对，这个恐龙王这个名啊，它就起得好。你看啊，现在的小朋友，甭管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甭管你是文艺青年、文艺少年、文艺幼年、文艺婴儿， 哪有啊， 是吧？通通对这个大家伙恐龙产生兴趣， 有兴趣。 你看，我们姑娘两岁的时候，我就带人家去看了这个恐龙实景演出了， 是在那个国家体育馆里面。 对对对，人这还叫什么叫王？ 王， 你看看， 这恐龙姓王， 哎，你能不来看吗？是吧？ 对，这个电影刚刚上榜啊，在第四位的成绩算是不错，祝贺恐龙王。来看一下排在全国大盘周末排行榜的第三位的是电影《你好，之华》，岩井俊二的这部华语首部作品啊，在第三名的成绩，按理说应该不错了，但是一会儿我们会提到，在票房方面，在预期达到率方面啊，可能还是差了一些。我们再看一下排在全国大盘数据第二名的，应该是《名侦探柯南：零的执行人》，这是和《你好，之华》以及《毒液》同时到来的一部日本电影。也是动画的叫剧场版、电影版。它的票房成绩呢，在周末呢是拿到了8205万啊，还是很厉害了， 还行啊。 排在第一位的当然就是远远甩在，把他们都甩在后头了。 哎， 第一位就是照亮分工去看的《毒液：致命守护者》。 这个成绩还是让我觉得有点诧异啊， 7亿多啊， 还是稍微有点高吧， 稍微有点高啊， 稍微有点高啊， 最近有点不适应了，老看那票房低的是吧？ 对对对啊，这个7亿多虽然是漫威电影，但是我们看此前的几部也没有这么高的一个表现、啊。 这回确实是刷新了大家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啊， 这是全国大盘方面的数据。刚才我们说了嘛，其实看北京，咱们更能够关注到在周末您对哪部电影更感兴趣？来看一下周末的几天当中北京市场的反应。排在北京周末票房排行榜第五位的是，应该是《恐龙王》啊。这部电影呢，在北京是排在第五位，刚才在全国呢排在第四位，相差不大。那么北京呢，大概有59万的一个票房成绩。排在第四位的是《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跟他刚好 掉一个， 对，打个颠倒，70万的票房成绩。排在第三位的是《你好，之华》，在北京呢，仅仅拿到了357000的票房。那么排在第二位的是《名侦探柯南：零的执行人》，这跟全国大盘在前三名应该是一样的。 对， 柯南的 周末北京票房应该是568万，而《毒液》致命守护者，刚才我们说全国是7亿8000多万是吧？ 嗯， 那么他在北京呢，一个周末拿到了4722万。 嗯， 这就是刚才回顾的这个周末票房的排行情况。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看，大家对于哪些片子更感兴趣？当然，我们在说的同时，平台上也少不了大家分享啊，因为很多朋友还是比咱们厉害，不用分工啊，有分身术，看好几部电影，是吧？ 分身观看， 能看好几部电影。 哎， 所以您说的还是比较全面啊。 嗯，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等待您在周末观影的影评。其实上周咱们说了一下，这国庆之后啊，好像这个票房就一直是不冷不热， 对， 甚至还有点偏冷。 哎，对，还不冷不热，就是反正那个冻得慌， 温吞吞。 哎，对对， 甚至有些片子达不到预期，已经让好多的制片公司出这个发行方都很恼火。 对 啊， 就是需要一个爆款吧， 来需要一个刺激， 哎，来这个解决啊目前的这种。 颓势， 哎，温温吞吞的这种感觉啊。 十一月在上个周末被叫做票房首个票房爆发周末啊。 嗯， 我们一般用爆发日来形容。 对， 还没有听到过爆发周末啊。 嗯， 差不多三部主要的电影，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毒液》《致命守护者》，还有《名侦探柯南：零的执行人》，以及《你好，之华》。我发现这三个名字都不太好念。 嗯， 都有那个两节儿， 哎， 是吧？两个孤节儿。 对， 这三部电影呢，应该说宣传的力度最大的应该就是《毒液》了。 嗯， 我跟张亮说嘛，我说在年初的时候就一直说毒液毒液毒液来着， 毒液 就是说到今天啊，这流淌了好长时间， 嗯， 终于来了。 嗯， 最新的电影版的《名侦探柯南》，还有岩井俊二导演，尤其是我们提到像周迅和秦昊主演，胡歌特别出演的《你好，之华》，这也吸引了很多他的粉丝。 嗯， 有一种说法，我们从这些电影的分布来看，有一种说法叫漫威出品必属精品 啊，是这样吗？这都 现在这很流行， 就敢这么说呀？ 对， 天哪，这原来不是麻花吗？ 哎， 是吧？ 有道理， 是吧？哦，漫威出品都 是 麻花， 是以后可以是一家呢？ 什么呀？ 漫威麻花，麻花漫威啊。但是《毒液》，我们刚才说了，它确实是弥补了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这个需求的一个空白， 是， 因为太需要一部电影来刺激一下。 对。 据说是超过81%的票房，刚才我们听到了7亿8000多万。 嗯， 你对比那些几千万的，真的就是 对， 实在太大个了。 就是上周的一个爆款，这是毋庸置疑的啊。 嗯嗯， 这个《毒液》，我看的时候这么说吧，看了这么多的漫威电影了，我的感觉就是，至少从电影的完成度上，还有从电影的概念设计上，这部电影没有让人太失望。啊，及格分是一定有的。这比起什么这个雷神的第三部啊，比起这个黑豹啊，哎，我觉得都要更好看一些啊。 你知道季彤怎么说的 啊？ 季彤聊天的时候他说，那个比那个漫威其他作品都好。 啊， 真的吗？他说，尤其是比美队， 哎呦， 特别不待见美队。 哎呦， 我知道他，所以今天没让他上节目。 哎呀，如鲠在喉。 要是他跟你在一块儿， 这周不要 打起来了， 一会儿看见他。 所以每个人，你看这个口味确实不一样啊。 对对， 对于毒液比较钟情的观众，一会儿我们会具体说到毒液的各种表现，以及大家可能还不知道的毒液后面的联系的情况啊。那么我们再看一看，这毒液应该说它占据了大多数票房之后，就给别人留的活路不多了啊。 嗨， 你看文艺片《你好，之华》，本来好多好多人有是充满着预期，充满着这个啊观影的欲望。 嗯， 但是呢，嗯，反正表现不是特别好吧。我们看到一种说法，说胡歌的粉丝这回是去买这个《你好，之华》电影票最多的群体之一。 哦，哎， 但是这回虽然看到了胡歌啊，我们上次也说到满脸胡子的胡歌，有故事的胡歌， 嗯， 但是这部电影的票房情况不是很理想。那么首先来看旧世的毒液究竟如何。If we do not stop him, millions. 你看给他的这个称呼叫旧世的毒液，就靠他了。 这个毒液先来看小齐啊，小齐这个一直是带着这个批判性的思维啊，这个眼光特别喜欢，很专业的影评人。小齐说，《毒液》给我的突出感觉是索尼公司在本片上表现出的进退失据。 哎呦， 哇， 这个有高度，有高度。哎，特迫切的想听一听。 哎，他说，由于迫切想挤进漫威的全年龄宇宙，因此呢，把一个有惊悚和血腥元素的反英雄柔化处理成了复仇者联盟里边那种打不出血的橡皮人，由此角色本身的魅力大打折扣啊。他就说这个人物的变化定位的问题啊。说此外，为了让观众在片中迅速喜欢上毒液，索尼还使用了搞笑段子这种讨巧而刻意的手法，但是严重牺牲了故事的深度和合理性。 哦， 啊，比如 艾迪和毒液之间本来应该很激烈的内心交战被化于无形，是吧？这两个 loser 嘛，是吧？不但毫无障碍的就达成一致，而且毒液甚至主动做出要帮艾迪追女友这种拍马屁的事儿。虽然这明显是一个讨观众开心的点子，但是一系列的机关算计让影片整体显得剧情尴尬，人物扁平，矛盾不够，高潮正是让人根本嗨不起来，是吧？或者说这么多年来漫威自己都觉得爆米花套路不好使了，但是索尼现在才开始照猫画虎。所以纵然作为英雄诞生的第一部，整体相对可以平淡一点，但是以毒液的魅力，以汤老师的演技，本片现在的表现太过平庸啊。我的天哪。 刚才你说的，为他解释一下，刚才说的哪部电影？ 毒液呀、啊， 不会吧？啊，毒液的表现，这个市场表现这么好， 这个我把 这样的批评意见， 我用这个稍微就是什么大众一点的方言哈， 你翻译一下是吧？ 翻译一下，小齐这个很文艺又很专业的影评啊，就是说呢，对比原作漫画来讲，因为这个所谓的毒液，他是一个反英雄，就是汤姆哈迪演这个人物，你为了要让他在银幕上，我相信未来他一定跟复仇者联盟是在一起相爱相杀，但是他绝不是一个就是作为反派来的，哎，反英雄他也是英雄，所以做出了所谓的高光柔化处理。 那你要不要听一个更厉害的评价？我刚刚看到，这应该叫花之锁是吧？这位朋友，如果没念错您的名字的话哈、他说，不要把索尼拥有的漫威角色和迪士尼漫威影业混为一谈。天哪， 不让混一块说是吧？ 现在这个鄙视链已经就这样诞生了吗？太厉害了啊。刚才我们说到的毒液的这个表现情况其实跟数据还是蛮不相符的是吧？因为大家好像有批判的意见，但是毒液整个在中国市场的火爆让很多人还是非常怎么说都没有想到。 对， 因为毒液在北美的表现情况，我们在上个周五说到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有这样的评价，说北美的大部分媒体，尤其是影评人的评价不是很高，但是北美的青少年观众尤其喜欢。这回的毒液在中国市场，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叫救市，这个话不是凭空说的，确实它是最近段时间的叫大盘拯救者。它的票房在，人家这么说啊，这个评价这么说的。即使是在双十一的影响之下， 哎， 影片依然在周日取得了单日2亿的票房。看一看四周， 哎呦天哪！ 这个而且22.4%的上座率，远超同档期其他影片，成为国庆之后上座率最高的电影，超过了我们说的其他一切。 哎，剁下来的两只手啊，拿的都是毒液的电影票啊。这个我个人觉得毒液这个电影还是合格分以上的啊，这个大家看这个反英雄，他既然在大银幕上又被大家当做这个一个娱乐的焦点，他必然不能是一个价值取向有问题或者是偏离主流价值观的这样一个人物。 那当然啊， 对， 这个他们还是有这样的考量的。 对 市场而言啊。 对 另外说到漫威，这个这回的不是漫威啊，对不起，这个各位，我说漫威说习惯了啊， 我们就 说 了啊， 索哥啊， 索哥 索尼坑里 啊索哥索哥他们的这个漫威英雄啊， 你说的是雷神吗？索哥， 对，说毒液这个电影啊，其实在国内上映的时候，我们看到后面有彩蛋，而且赵亮还跟我剧透了一下，但是大家没有看到另外一个彩蛋，有一个大概还比较长的一个片尾彩蛋，是即将在12月登陆北美电影市场的，漫威首部超级英雄的动画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的。环节，它跟那个有连接。那作为蜘蛛侠的一个全新作品吧，这回这个叫首部啊，漫威自己的动画巨制。所以这个彩蛋呢，据说信息量巨大。这里头呢，还提到了这个小蜘蛛啊，这个小黑蜘蛛啊，被神秘人追，然后在夜晚开启跑酷啊，然后呢，后面到最后的时候还看见那个彼得·帕克，就是另外一个身穿蜘蛛侠战衣的大叔版的彼得·帕克，出现在他身后。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平行宇宙的概念。这还是从来没有在蜘蛛侠里面看到过的。 蜘蛛侠长大了啊！ 对，他们怎么形容这个最后的镜头？说是三男两女一猪，也是蜘蛛。明年是猪年吧？太好了啊！这个12月据说北美上映之后，咱们这边也有消息啊，可能会要有这个中国上映的定档的消息，我们等待一下。另外就提到。说完毒液，我们说说这个遇冷的芝华。就是刚才说到的是旧式的毒液嘛。那芝华呢，开始大家觉得它可能会在这个冬天会有一点温暖，但是它确实遇冷了。岩井俊二的这部电影，很多人都会联想到他的情书。上次我们也说过了，因为情书里面也有书信啊，写信作为线索，而且画风呢当中有很多叫日系的元素吧。你比如说，我们提一些啊，什么旧式的老车站啊， 校园啊，就是过去的校园，一说就是回顾嘛，青春，然后什么，就是各种的这个日系的调调，在这一回我们看到的《你好，之华》当中啊，依然是这样。 哎，这个阿童木啊，上来就打我脸的这个，他说《你好，之华》太高级了 啊！ 真的吗？ 岩井俊二延续着《情书》、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燕尾蝶等一贯高品质，在这部电影当中，岩井俊二身兼编剧、导演、音乐，似乎什么都没说，又都说清楚了；一言难尽的一切，似乎什么都没做，又倾其所有做了一切，没有惊天动地，没有。大哭小叫，娓娓道来日常生活质朴的一切，就在不知不觉之间被带入不止一生一世的情感纠葛。 这个评价还是很高的。 嗯， 当然我也看到了另外一方面的评价，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哈，对比一下。有人说这回呢，岩井俊二，因为岩井俊二最近几年都在中国，他还在中国开音乐会，他自己组了乐团，你说他还是多才多艺的。 哎， 这回呢，有人认为说他呀。故事里面的这个矛盾呢，并不是那几封信就可以能解决得了的，甚至他们说集体式的抒情会掩盖叫真相的残酷。你看这句话说的都比较的厉害了啊。最后一句话特别特别的，我觉得有点扎心，他说这是导演的自我重复而已。 嗯， 这句呢也应该可能很多人对于你好之华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各位不要另惜你的影评。 嗯，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来说一说刚过去的周末哪部电影最深得人心。还有就是简单说几句柯南吧。柯南因为上周我们做了一期， 嗯， 请了柯南迷。 哎 啊，我们北京电台这个法律节目这个主持人李雷啊， 哎， 他是一个这个 资深的 探案， 对， 动漫柯南迷， 对啊，经常就是我们办公室的柯南。 柯南这回有一个词来形容叫回暖， 回暖 啊，刚才遇冷了嘛。柯南的回暖应该跟最近一段时间日本的电影市场在中国的表现有关系。 对，其实这个日本电影在中国的表现一直受限于很多因素哈，引进周期长啊，宣发力度不够啊， 对， 档期啊，还有甚至有一些这个盗版的问题，是吧？这都造成了它的这个票房一般，但是这次表现还是相当可以的。 所以有人从柯南有预计了一下，说今年可能接下来的时间，甚至明年的大部分时间，日本电影可能是一个表现不错的方向。 哎， 我们期待一下。更多的意见，欢迎大家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说一说您对周末看过电影的影评。另外，我们在下半段会继续推荐本周即将到来的强档电影。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米就全包圆， 把寝宫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啊，通了，陛下，您好，全包圆吗？找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哦，陛下，他们说还有电器灯具和窗帘。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其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2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说，咱可是这四九城这么转悠，那还有完吗？ 装修那容易呢？ 跟你说，找全包圆就齐活了。大牌建材、进口项目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包圆，功能沙发、纳米净水也包圆，多省心。 那才999一平米，便宜能有好货吗？ 老全家就跟那儿装的，倍儿棒！ 400-606-8866是这个电话吗？要不下一站去全包圆？ 哼，早去就没下一站了，油都加两箱了，真是的。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醒醒啊，八姐，为师这广告真就这么无聊吗？ 师傅，自从您一张嘴，咱一次化缘都没成功过。您听听人家北京电台那广告，新颖有趣不乏味，量身打造不重样，男女老少都爱听，而且团队专业呀。那小姐姐， 八姐，跟为师走一趟北京电台。北京电台2019广告预售即将开启，详情请咨询6515-0023。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16:31:07，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2.5，处于一个基本畅通的级别。但是在环路方面呢，有一些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二环右安门桥到开阳桥由西向东方向，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方向，东二环东便门桥到朝阳门桥由南向北，以及西四环车峰桥到岳各庄桥由南向北，这些路段呢交通压力比较大。另外在快速路方面，学院路校园南路到西土城路由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茂东路由东向西，莲花池西路西四环到西三环由西向东，这些路段呢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33，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广告之后的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这上半段咱们是小回顾啊，小盘点，小甜点吃过了，接下来咱们来看看本周即将到来的大餐。刚才说过了，在这两周之内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影片，比如说刚刚过去的《毒液》，这是很多人很关心的一个焦点。另外呢，就是《哈利波特》迷们可能最近一直在期盼啊。终于到来的本周的这一部电影，可能很多人在《哈利波特》结束之后就已经产生了一种，就是老是觉得它没有了，就不习惯，是吧？在大概零几年，前几年的时候，《哈利波特》的就是叫 番外篇吧，或者衍生作品。 嗯、 哎，那部作品来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一下就振奋起来了。 嗯， 它的名字不用我说了吧 ？The time is coming when you're gonna have to pick a side. Life, I don't do sides. 站队这个事情其实挺难过的啊， 嗯， 让你站队你就不站队， 嗨， 这就是神奇动物啊，神奇动物在哪里？第一部到来的时候确实是很解渴的，好多人甚至产生了就是这一部一定要继续往下拍，继续拍很多很多部， 嗯， 这样的一些期望。哈利波特应该是一共是七部对吧？ 对， 你是部部都看了？ 我看完也忘了。 差不多，你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忠实那种。 对对对，因为 这个罗宾粉丝 第一部啊，我确实是觉得眼前一亮啊。 嗯， 后来呢，主要是当他这个后面几部连续到来之后呢，我对这个剧情有点接不上趟啊。 你说哈利波特原来的那个 没有做很好的功课， 但是如果对比来看的话，你会发现神奇动物在哪里，他好像就是开启了另外一个篇章，有人是把它当做前传来看啊。 对， 但是事实上呢，它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对，衍生电影， 衍生电影， 衍生电影。 这个反正还是人家作者的作品嘛。 那么 这部作品呢，这部叫《神奇动物》啊，它的系列作品，它在这个影响力上确确实实还是不低于《哈利波特》当年的号召力。 嗯， 因为 J.K. 罗琳他们是这么说的，说作者是亲自把关，就是这个电影任何环节他都亲自把关。 嗯， 而且影片的服装当年的第一部还获得了第89届奥斯卡的金像奖。那么《神奇动物》这一部的名字，它的副标题叫《格林德沃之罪》。 嗯， 你看啊，现在这个叫系列电影拍的越来越多，所以每次都有一个冒号。 对 啊，都会有后面的这个副标题。 就跟我们说呀，这毒液致命守护者是吧？ 对， 你好，之华，之华， 你好，之华不算，那是逗号， 不算啊。 对， 真的不一样啊。 这回是系列电影第二部 啊， 这个剧情呢跟上一部还是结尾的时候紧密相连。 嗯， 很多很多人在我。上一周我的朋友们，我问他们，我说你们还记不记得最后就是神奇动物到最后第一部最后的时候， 嗯， 谁出现了？我跟他们说，我说船长来了，你们没不记得吗？ 啊，不记得， 没有几个人记得的， 不记得了， 就是杰克船长在后面出现了。 哦， 约翰尼德普好多人都已经忘了， 嗯， 都记得是前面那个花里胡哨的啊。 嗯， 最后啊，这个杰克船长约翰尼德普的出现呢，这是在那个就是魔法世界不是危机嘛， 嗯， 来临了。他作为那个大 boss 格林德沃现身嘛， 嗯， 那么这一部呢，就是紧接着那个剧情，因为上一部大概是个客串，他们说算了一下时间，不到40秒钟。 哇， 不到40秒钟那个镜头， 嗯， 所以很多人忘记了，嗯，这部里面他是重要角色，是邪恶的黑巫师，而且跟年轻的时候的丹布利多密切相关。 相关，哎呦， 嗯，这个不多说了啊，看电影吧。这部里头还有一个人， 嗯， 刚才说的是杰克船长是其中一个主角哈， 嗯， 另外还有一个人小雀斑。 哦， 哎， 对，就是对对对， 丹布利多那个不听话的学生， 学生，哎， 斯卡曼德， 嗯 啊，这个呢。艾迪雷德梅恩还是在最近这些年非常火的演员， 特别火 啊！他这个比较，其实他就是非常适合演魔幻题材这个电影的气质， 长得就是 ，对对对对对，是吧？你看着好像是弱不禁风要欺负他，但是他的眼神当中就透露出一种神秘的气质， 是 确实如此啊！ 而且他呢，在这里面还是神奇的动物学家嘛， 嗯， 那箱子里边装着很多神奇动物， 嗯， 这部电影的名字。魔法世界当中的这个动物是否能够啊妥善的归置归位，这是或者是成为这个黑巫师的帮凶啊。那么这个纽特，我们说到的这个小雀斑，他演的一个角色是起到重要作用的。 嗯， 小雀斑应该是在《万物理论》里面演过霍金的是吧？ 对对对对， 霍金年轻的时候。 对啊，确实也长得也几分神似。 嗯，他还拿到过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就是因为霍金的这个角色。 嗯， 这是《神奇动物在哪里》第二部，再次重申一下，他的名字叫格林德沃之罪。谁是格林德沃呢？就是杰克船长。 哎，这个一老一小啊，特别好啊。这周 一老一小， 对，这周这个汤老师嘛，不是都是这样讲嘛？ 啊，毒液的汤老师， 对，汤老师的演技也是相当霸气，我觉得啊， 嗯， 这个一个人，这等于是叫，原来我们说叫一个人分饰两角， 嗯， 是吧？ 嗯， 他这叫什么呢？一个人合演两角， 啊，合演 是不是？ 对对对， 你得演身体里住着另外一个别人， 对对， 然后这别人还作用于自己， 对对对对，啊，对。 这个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你自然就看下来，你觉得很正常，情绪都对。 嗯， 那你想表演的时候，这个演员他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 对吧？他得这 怎么样的一种逻辑的控制，是吧？ 对， 这个小雀斑是一小啊，这也是演技相当突出。 德普是一老， 哎， 我说 确实老， 汤老师， 不是，我觉得我说德普在这个电影里面也是一老， 一老一小是吧？ 啊，玄冥二老， 哎呀。 圆舞曲刚才在这个平台上跟我们说，《哈利波特》的七部电影，他全部都收集齐了，而且都是正版。 哎，好， 这是正版。 哎， 所以他说这个周末正考虑看呢。 哎， 会不会有这样的影响？就是我看到有些人是这样的，新电影来了，他要把那个有联系的其他的老的作品再看一遍。 嗯， 有没有？ 当然有了。 那个上次说是哪部电影啊？对，我说柯南的时候，你知道害得我们请这嘉宾这个李雷啊，我们的同事啊。他回去以后把柯南，他现在还在继续看，就是每天晚上还有一部一部的在看。 对对对， 都是经典的不行。 哎，这个尤其这电影名字啊，以后觉得特别长了，是吧？咱们说这个就够长的了，《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是吧？你像我说书一样，《杨家将之潘杨宋》，之自传潘仁美之第一回，累不累？ 来，再给你弄个更长的。这一周还有一部电影 啊， 台湾电影，柴智屏出品。柴智屏你知道啊， 知道了，哎， 这大姐不非常厉害啊，那个里面的人我一个不认识啊，这演员不认识，就说电影名字了。你刚才说长吗？这电影的名字叫有五个姐姐的我就注定要单身了啊。 够长了，对对对，非常文艺。这个我可以用网络化一点的语言把它浓缩成四个字，叫无姐注孤。 哎呀， 铸造的铸啊， 好，哎，有五个姐姐的我就注定要单身了啊！ 哎， 这部电影呢，在这个周五也会来， 哦， 这是新电影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据说他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是改编自台湾的一个同名轻小说，轻小说啊， 这文字不长，拿着分量不重，是吧？ 你知道他们最近不是最近，就是这些年有一说法，就是这个人叫妈宝。 妈宝，妈宝， 妈宝，妈 妈 是吧？啊， 对对对， 还这个里面讲的是叫姐宝， 姐宝， 姐宝，对，终极姐宝。 嗯， 在五个姐姐的压迫和霸凌之下，想要通过交女朋友来换取自由。 哎呀，我天哪！ 这就是讲一个这个故事。 哎， 这可能是在某些这个小说的粉丝当中还是有一定影响力哈。 嗯， 可以关注一下。 哎，还蛮期待的哈。 我觉得期待的电影可能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哦。 来，我们听一听这个声音，看你能听出来这里面都有谁。 我晓得这一天迟到了，你有两个朋友很危险。 共生，第一步是抢劫，第二步都是应该杀人。 接下来应该啷个做？ 等死哎！ 今天你能闯到我们兄弟伙那种杀人如麻的行头？啊！ 老子是警察，出任务。 cosplay 猎头加钱哦！ 警察大放。 警官都这么熟了，投了一下， 哪和你说话嘞？ 人生就像一场戏， 这个样子你要相当心机。 当锤子， 因为有缘才相 遇。我是捡了钱跑路了，我又找不回来。 他不要弄死你啊！ 那个多年终于往海沟里面的， 我有今天真是厉害的。 我是主角， 我 必须 会。我估计拿这个这样的方言来考你比较。难度比较大一点， 但我听出来有一个人 西南方言， 对，能听出来几句嘛？ 哎呦， 他毕竟还是 感情不是一般深呐、啊，听着谁了？ 有曹操吗？ 陈建斌，对对 对, 对, 对、 啊，是吧？听出来 有陈建斌， 他那个声线， 还有一个声音你应该更熟悉一些，因为你特别喜欢这个女演员嘛，任素汐嘛。 哦，那真没听出来。 哎，任素汐在里面居然表演的，因为任素汐是山东人 啊、 表演的是西南方言， 哎， 说的是贵州话。这个名字叫做。无名之辈 、 这是本周要到来的一部电影、我想可能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对，这个电影这个已经是很长时间大家都在期待了、 话题电影啊、因为这部电影它其实最早它是一个话剧，而话剧版的时候也是任素汐出演的 哦。 饶晓志执导，饶晓志这个导演在话剧也很有名啊。 对对， 陈建斌、任素汐、潘斌龙啊，还有张宇、马吟吟。马吟吟这个名字大家看那个、那好声音的时候还想起来吗？是吧？啊，另外这里头还有好几个人，比如说台湾的九孔，还有这次刚好在《你好，之华》里面出现过那女主角之一，那小女孩邓恩熙 哦、在这里当中也有， 都有啊、这是一个荒诞喜剧电影，讲的什么事儿呢？说这个他反正就是一个叫小人物尊严要找回来尊严这样一个故事啊，围绕一把丢失的老枪，讲述了因为一起发生在桥城的抢劫案件引发的荒诞故事。 寻枪吗？这不是 寻枪， 又是贵州 寻枪，而且老枪是吧？丢了一把老枪， 听起来有点像哈。 嗯， 那么这个导演呢，曾经导过我们说饶导啊，饶雪芝导演其实非常有名，话剧版的《将爱情进行到底》， 嗯， 还有舞台剧《东北往事》， 哎， 这都是很有名的。 对， 还有就是电影《你好，疯子》， 是这个就是话剧与电影跨界非常成功的一位导演， 是是是是，这个可以期待一下，因为刚才张亮这么一喊啊，说曹操、陈建斌还是确实这几年当中作品比较的少。 是，就是说，其实陈建斌啊，这个演，我觉得啊，就是尤其他叫什么风华正茂的时候，演那些文艺作品、 嗯、 演得特别好，是吧？自打演了曹操之后，演什么都有点标签化。 嗯，这个看看人家的最新作品的表现吧。 哎， 这最后的这句话也特别好玩。 丈夫，组合都叫头盔侠。 你听听他说他们的以后那个组合、 嗯、 那犯罪分子组合就叫头盔侠。 嗯，看 他说都得带个侠字儿。 嗯， 好，我们继续来说说本周即将到来的电影。下面还有一部叫《梦境之源》。 医生告诉他，他的梦境出了问题， 他好像在做一个真实的梦。 难道他的梦境跟案子有关吗？ 他竟然梦到自己已经死了。 这你应该更熟悉了，这里面有一个声音是谁？ 安虎啊，特别熟悉啊，来过咱们节目。 对，这个、部电影呢是由柳珂执导，陈志鹏、严丹臣， 嗯， 还有李玉、安虎、方中信、李若璇等等，叫众多的新老戏骨加盟的《梦境之源》。 嗯， 讲的是梦的故事。 梦的故事啊，这讲了这个一个货车司机叫李昂，由于童年时代的遭遇，性格呢有点懦弱啊，这个整天比较颓废啊，晚上还老做噩梦，就是生活挺难受的。因此呢，他就接受心理医生的催眠治疗，结果他在梦境当中卷入了一场凶杀案的故事。 嗯 啊，有点像这个什么记忆大师那感觉哈。然后呢，有一位睿智破案的警探啊，这个是成为了凶手，真正的幕后黑手逍遥法外，现实和梦境彼此重叠啊。哎，这个确实是有点 很有点好莱坞剧情、 啊、哎，是是是啊，挺期待的， 是梦境为线索 啊。 嗯， 不知道这样的梦的故事在国产电影当中是不是这两年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哎、 检验一下。 嗯， 还是确实挺，我觉得这里面的演员还是挺值得期待的。一个是说到了严丹臣， 嗯， 也好长时间没有见到电影作品啊。 对， 另外还有方中信， 嗯， 然后还有安虎嘛，还来不来？在节目当中还可以再来跟大家说说嘛，是吧？ 这次安虎要来，咱们也得把陈志鹏带来，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 一起聊聊。 哎，他们最近好像是有很多合作， 是 吧？ 哎，对，而且俩人是明显是一个经纪公司的啊。哎，希望 要不然这作品对 是不是啊？好好合作。 刚才在平台上还有人继续上半时段的话题、 啊、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补充一下。Leo 说，我觉得你好之华很好，一个能把普通故事讲得这么细腻，这么有情感，这么深刻的电影，还需要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吗？ 嗯， 绝对是剧情片的典范，不是只有悬疑炫酷动作片才叫影院电影。 哎啊，那这个 跟你说呢，这话、 是吧？伴随着这样柔情的音乐，也确实哈， 哎， 在电影院当中文艺一把是吧？温馨一把，温情一把， 就是选择不同， 哎， 是吧？ 挺好， 心态不同，选择不同、也不是啊，时机不同，选择不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我觉得就很好的时机，要跟大家听听任素汐的声音， 嗯， 因为这个任素汐，你看现在电影是他主演，就得他来唱一曲。 怎么你有点看不惯？ 没有没有没有，我特别爱听啊。这个是给哪部电影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他跟陈建斌的那部叫《无名之辈》演唱的主题曲、 嗯、 叫《等一等》啊，其实这个票房啊、影响力啊， 嗯、 都可以等一等。 是啊，四点有戏等一等也就结束了啊。 嗯，别等了，听歌吧。 哎，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周一小盘点，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等一等，再等等，路上行人的脚步太匆匆。匆匆，等一等，再等等，突然落下的夜晚都如梦，都如梦。我在等什么？是在等冬去春来，还是等一束花开？是否时光太快？冬去春来呀，时光 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